书香中国北京阅读镜，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无怨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各位能够放慢脚步，跟我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分享心情。如果各位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或者是祝福想要送出的话，你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这样通过网络也可以保持联系，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 一黑王梦起曾经三内波兰衣，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作草冷四方，沙漠苍苍苍，眼泪雪上苍。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罗文珍妮所演唱的《铁血丹心》。1957年，金庸完成了《射雕英雄传》的创作，这算是他的成名作，是他《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被金庸的小说迷称之为侠文化的歌颂。今天在节目当中，不想过多的跟你去研究金庸先生的那些作品，而是想跟你一起来简单的了解这位武侠大师。金庸老先生的原名叫做查良镛，与梁羽生定下武侠小说之约之时，曾经想过笔名的问题，后来决定把自己名字当中那个金属旁的庸一分为二，这就成了他今天的笔名。 其实说到笔名，金庸先生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因为他用过很多笔名，比如说姚富兰，英文叫 Your Friend， 你的朋友的音译，他用这个名字写影评影画，然后他还用过林欢这个笔名写影画影评，还写电影的剧本。在很多他忠实的金庸迷的心目当中，这两个名字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讲到这里，我想起了大家可能并不熟悉的另外一个笔名，叫做查理，这是他在读高中的时候老师给他取的名字。这件事要说要追溯到1940年，他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写了一篇嘲讽训导主任的寓言故事《阿里斯漫游记》，结果因为亵渎师长败坏学风而被革出校门。然而这篇文章不仅显露了金庸的文学才华，还充分展示了他敢于反抗强权、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精神和勇气。到了衡州中学之后，金庸开始向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投稿，老师便在此时给他取了这个笔名查理。查理撰写了《一世能狂变少年》《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陆续在这家《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发表，得到了当时很多读者的好评。想到这里，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来分享来自于他金庸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胡兵和希林娜依所演唱的《归去来》。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遗忘却愁去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回来。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 所以《神雕侠侣》的片尾曲《归去来》，这本小说写于1959年，算是他《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被金庸小说迷们称之为《情的赞美》。金庸曾经把自己所创作的这些小说的名字首字连成了一副对联，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不用我说都能够跟着一起来说出它。那现在我们一起说哈：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内地和香港甚至是台湾地区拍成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也是金庸迷必读的书。所以各位如果觉得自己的武侠小说知识不算是太强的话，倒不妨把这个对联好好研究，就把金庸的这些小说找来看一看，你就算是一个金庸大师了。记得金庸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些话，他说他跟年轻的朋友有一句告劝的话，主要是希望你们能够养成读书的习惯，读书当中找乐趣，这个乐趣人家是剥夺不了的，而且你遇到挫折和挫败的时候有个读书的习惯的话，什么失败什么样的挫折都看不在眼里，放不在心上，而且永远会觉得一生都是快乐的。所以想要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哎，如果你觉得其他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书读不进去的话，倒不妨找来金庸的小说去感受一下武侠的那种侠骨柔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金庸《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刀剑如梦》。 爱与恨情难独钟，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珍妮所演唱的《鲁冰花》。 上的娃娃像妈妈，天 自于珍妮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鲁冰花》，这首歌也是台湾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在1991年的央视春晚上，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表演了这首歌，可以说一夜之间这首歌风靡了整个中国，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许多人对这首歌非常熟悉，但是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不大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首哀伤的叙事诗，它所讲述的是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影片的主角阿明是一个小学三年级懵懂的学童，自幼丧母，和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姐姐以及老实巴交的茶农父亲相依为命。虽然这个阿明调皮，但是却非常有绘画的天分，然而他的出众才能只有从城里来的美术老师郭老师赏识，而其他学校的老师都趋炎附势。为了讨好乡长，不给优秀的阿明参加儿童画展的机会，反而推荐毫无灵气的乡长的儿子参加画展。郭老师愤怒之下一怒辞职，自己把阿明的作品寄给了国际儿童画展。数月之后，阿明的绘画获得了国际大奖。当郭老师兴冲冲地回到乡村告诉阿明一家这个喜讯的时候，看到的却只是山坡上一个凄凉的小小的坟冢。由于一次重病，再加上乡长的见死不救，灵气活泼富有绘画天才的阿明已经于一个月前夭折了。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之后被视为农村的花肥。有一次阿明在插田里面看到一株鲁冰花，以为是杂草，想要把它拔除掉，他年幼却懂事的姐姐阻止了他。姐姐告诉阿明，鲁冰花春天开花，芬芳满株，等到缤纷凋零，散落的花叶虽然混入尘土，但是却悄无声息地滋养和呵护着茶树。母亲谢世的早，阿明已经不记得妈妈的模样，总是在一个个夜晚缠着姐姐讲妈妈的事，对着天上的星星充满着期盼和遐想。各位如果感兴趣，倒是不妨找来这一部来自于台湾地区的一部老片文艺片《鲁冰花》再看一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送上这首歌，也是唱给妈妈的，这是来自于毛阿敏所演唱的《烛光里的妈妈》。 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妈，我想对你

悠然自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个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 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心如刀割》。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看到网络当中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一个叫做艾明雅所写的文字，说有一个年轻的男人说女朋友离开他就是因为没有钱，周末只能在家里打游戏或者是睡觉，然后艾明雅回答说他离开你不是因为你没有钱，而是你只会在家里打游戏或者是睡觉。没有钱的时候你周末带他去爬山吗？会在家 DIY 火锅吗？会什么都不干静静地陪着他看韩剧吗？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钱换来的，却不知道一个男人的颓废比没有钱更招人讨厌。所以在这个时间想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不管男人或者是女人，有的时候你有没有钱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气象。希望各位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希望每一个男人在生活当中都是好男人，每一个女人都是好女人。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浩哲所演唱的好男人。 心里太多苦太委屈，就痛快哭一场，说他对你好对你疼，心中却迷惘，这是他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我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是深几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做到 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 让我躲在你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笑红尘》。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 笑红尘，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这两天身边的一个同事，一个非常年轻的刚入职的新进员工，他在我面前总是抱怨自己在工作上感觉得不到老板的重视，然后呢自己的经历有多么不幸多惨，然后我在想，哎，好像十几年前我也是这个样子，等到自己一切经历过之后，看到别人在经历自己曾经似曾相识的经历的时候，发现换个角度自己豁然开朗，仿佛自己的生活是那么的充满阳光。所以在这个时间也想借着这样的一种感觉，借着这首歌告诉各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一笑而过，很淡定，

断了牵挂，借你抵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到两端，你的情慌，你的惶惶。 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死。